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三伏枯树边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上儿戏，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脸上顶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波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文章被熏得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被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怕。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我们请您分享的这些相声名段呢，应该说都是有一定联系的，有的是相声的姊妹篇，有的是同一个主题的不同版本，那么还有的呢是新老两相宜，就是旧瓶装新酒的创作。今天要请您听的几段呢，也是有承袭关系的，那么就是群口相声五官争功、五官争签，还有五脏罢工。当然了，那么最为出名的也是最早的是五官争功，是马季先生和王金宝、赵岩、冯巩、刘伟几位合作的一个群口段子，这是群口相声当中的精品。像传统的群口作品当中啊，很少用到寓言的模式。您像这个五官争功，由演员来代表五官，这就是寓言的形式。既然用了寓言的形式，那就必须有它的现实意义，讽刺的是社会上的一些现象啊，个人主义的那种狂妄自大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先来听这段马季、王金宝、赵岩、冯巩、刘伟合说的五官争功。 我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昨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呢、从 脑袋 哎呦，您好， 还认识我吗？ 我可不敢认了。 不是， 请问您贵姓啊？ 我姓演。 姓什么？ 姓演。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头一句就是吧。 哪句啊？ 赵钱孙演。 没听说过啊。 不是， 赵钱孙演。赵钱孙李 啊。周吴郑演。 周吴郑王。 冯陈楚演。 你别杵了啊，你不怕杵瞎了？ 不是，我、就是、 你叫什么名字吧？ 我叫眼睛。 眼睛。 对。 哎呦，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别忙， 不是，我就问问， 猫坏了哪儿配着零件？ 您这部分叫什么？ 我这是眼睛， 我就是您的眼睛， 您就是我的眼睛。 对，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啊。你上这干嘛来了？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啊！ 我来看看您来了。 哎呦，谢谢您，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坐下看。 我接着说我这梦啊。我们 您在这儿呢。 这怎么又来一位？您好， 您还认识我吗？ 你也问我这句啊？ 啊， 不敢认了。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请问您贵姓啊？ 我姓鼻 啊。姓怎么这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啊，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有。 哪句啊？ 赵钱孙鼻。 这没听说过。赵钱孙演。孙演差不多。你叫什么名字吧？ 我呀 啊 叫鼻子。 鼻子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坏了，我这鼻子也下来了啊！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我来呀，闻闻您， 闻我。行行行，甭闻了，坐那儿啊，坐那儿。我这个梦呢？ 阿 婆，又来一个。您好，您好，您好， 您 好。 您在这儿呢？ 啊， 您还认识我吗？ 这怎么全问我这句啊？ 啊， 我不敢认了。 您这是房顶子开窗户，六亲不认了。 请问您是谁？ 我是你耳朵 啊！我耳朵也来了， 来来来！ 哎呀，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啊！ 我到这儿来听听您的， 听我，您坐这儿听，坐这儿听。我这个梦呢？ 您在这儿呢？ 啊！您还认识我吗？ 我 这回怎么这么大劲儿呢？ 我认识你， 认识 你不是赵岩吗？ 啊不 啊， 我哪是赵岩呢？ 你不是赵岩吗？ 再好好看看， 怎么看我看不出来了。 你那眼睛怎么了？ 我眼睛在那儿歇着呢。啊， 我呀， 啊， 姓嘴， 姓嘴， 哎， 叫什么呀？ 叫嘴呀、 啊。你叫嘴嘴？ 对，没听说过。 嘴嘴啊， 不像话、啊。我姓嘴叫嘴，全名还是嘴 啊。 我就是你这张嘴。 哦，你就是我的嘴。 不错，我这嘴长得够富态的，北大吃八方嘛。 您上这干嘛来了？ 这不多日不见，怪想您呐。 啊， 我来啃啃你呀、啊。 你拿我当猪头肉了？ 啊，亲热亲热， 有这么亲热的吗？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儿干嘛来了？ 哎，这不给您道喜来了， 跟您呢祝贺来了， 祝贺您取得成绩， 祝贺您获得了荣誉。 我有什么荣誉？你们这么祝贺我呀？ 哎，啊，这您还不明白吗？ 怎么回事？ 不久之前，您被评为孝星之首。 哎呦，这就是。 听说了， 听说什么了？ 您还领这么大一奖状？ 你说我这耳朵还真够灵的啊！ 您还拿了不少奖金， 你看见了？ 夜里三点半，您不还数一回？ 真是 不？ 不是 啊，关键是您有了荣誉 啊！ 我们想问问您，这荣誉啊是怎么得来的？ 哎，您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干什么？ 荣誉怎么得来的？ 啊， 上级正确的领导，同行们的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我呢？所以 啊， 我呢， 我呢， 我呢， 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 啊！ 碍着你们什么事了啊？ 哎，忘恩负义， 过河拆桥， 念完经打和尚， 吃饱了就骂厨子， 哪那么多废话啊！ 我可告诉你，脑袋 啊， 你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这五官各有各的作用啊。 哎，那您说说 啊， 谁的作用最大？ 谁是五官之首？ 谁该立头功？ 这头份奖金 归谁？ 对了， 你说这问题我怎么解答 啊？ 这五官全长我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啊，还守头功，谁二功？谁拿头份奖金？我分不清楚了。 胡说， 放肆， 无理， 哎， 撑的， 说话呢？ 我可告诉你 啊， 你所以当上头号孝星 啊， 那全仗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太有关系了。 你说说， 你想啊， 啊， 我这鼻子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 是啊， 一天一呼一吸达万次以上。 嗯。 我有一天不干活， 嗯， 您就受不了。 是啊，你这鼻子就管出气儿的，你凭什么你不干活啊？ 白天咱就不说了 啊， 到晚上也一样啊。 晚上怎么了？ 您老人家躺床上睡着了， 休息啊， 眼睛也闭上了， 对， 嘴也合上了 啊， 耳朵也歇着了， 对。 哦，就让我鼻子一个人值夜班啊？三班倒，你哪能让我休息个十分八分的 呢？你休息一会儿，我就休克了，能休息吗？ 再者说了 啊， 您从小长这么大 啊， 您哪时哪刻离开我鼻子了？ 这倒是，打一生出来我有就有这玩意儿， 是不是？ 你这玩意儿还原装呢？ 对，您可太懂。我的鼻子还是您脑袋上的嗅觉器官呢？ 怎么叫嗅觉器官？ 哎 啊， 有我这鼻子 啊， 您才能闻出来什么叫香。哪叫臭乎着？ 靠我这鼻子来闻味儿。 哎，要没我这鼻子 啊， 不客气说， 怎样？ 您一饿了， 嗯， 您就上厕所了。 哎，是， 回去吧，回去吧， 我往那儿干嘛去？ 您闻不出味儿来呀？ 行了行了，您这鼻子很重要就是了。 重要？ 哎， 那我得问问你了。 问什么？ 既然我这鼻子这么重要 啊， 那为什么在那孝星领奖大会上， 你发言的时候对我鼻子的功劳你只字不提啊。 那我怎么提啊？我上来我就这么讲，同志们，给我微笑星主要归功我鼻子，锦旗您不要给我，您就挂我鼻子上， 这玩意挂得上吗？这个 反正我进来跟拜去， 您得给我重新考虑， 鼻子很重要。 哎，离不开您。 哎，你怎么了？ 怎么了？他鼻子重要，我眼睛就不重要吗？ 我没那意思， 我眼睛比他鼻子重要。 怎么呢？ 你的聪明，你的才智全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哎，对对对， 对不对？ 对对对，人们都这么说嘛，说这马季聪明， 哎， 所以聪明就聪明在他那双水汪汪的小眼睛上。 你用我跟观众交流感情，你用我表达喜怒哀乐。 是， 请问没我眼睛，你能学文化、学知识吗？哎，没我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哎。没我眼睛你能看到这大千世界吗？哎，没我眼睛，哎， 什么毛病啊？ 就这样 啊， 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这眼睛为我这婚事操心，怎么了？ 怎么了 啊？ 你们俩第一次见面 啊， 不是我眉来眼去把他勾住的吗？忘了。脑袋 怎么着？ 我还告诉你 啊， 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你瞧我这缺德眼睛啊！ 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跟你说出去。同志们，今天我先说说第一回吧。 你眼睛很重要，我离不开你。 对对，就这样。您每天下班是谁为您认路呢？ 对对对，真离不开这眼睛， 是不是啊？ 哎， 没关系，没关系 啊！ 离开眼睛，您照样能回家。 不行 啊， 没眼睛，我拿什么认路啊？ 喂 啊， 用我这鼻子闻着，咱们就回去了。 我长个狗鼻子，像话吗？你这 不行，不是，您甭听，您就、您就对我好点 啊！ 您对我肯定我，我就报答您。 哦，怎么报答我？ 怎么？以后您再办坏事儿，我睁一眼闭一眼。 我办不坏事儿吗？ 就这么 行， 我的眼睛很重要。 是不是？你怎么了又？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可全听见了啊！ 是你这贼耳朵什么听不见呢？ 啊？ 嗯？ 说什么？ 啊？ 眼睛重要 啊？ 我这耳朵可有可无吗？ 我没那么说呀。 我耳朵是你脑袋上重要的信息机构。 信息机构？ 靠我这耳朵给你传递信息？ 对对对。 没我这耳朵 啊？ 你知道什么叫音乐？ 没耳朵我就听不出音乐来了。 什么叫唱歌？ 听不出来。 什么叫唱戏？ 不懂。哇哇哇！ 这是什么呀？ 这也听出来了，这是狗叫唤呢。 对啊。 啊？ 要是没我耳朵 啊？ 你以为你三舅唱戏呢？ 这怎么说话你啊？ 啊，你从小长这么大 啊， 听报告、听讲课、听说话、 啊、 听音乐，听什么离开过我这耳朵吗？ 嘿嘿，对对对对，耳朵挺重要。 还不说这个了 啊， 就连你谈恋爱也没离开过我这个耳朵。 你怎么也提我这事儿呢？ 那当然啊， 跟您耳朵有什么关系啊？ 你们俩热恋的时候 啊， 总是亲亲热热，互相吐露爱慕之情，靠什么呀？ 靠什么？就靠那嘴来表达。 靠嘴 说啊？ 说什么呢？ 没听出来。 就是啊， 啊， 要有我这灵敏的耳朵， 嗯， 您就会听得一清二楚。 啊，说的什么意思？ 他说呀， 啊， 你小心点 啊， 我爱人在后边。 我第三指插足啊，行， 反正我对你是俯首贴耳啊， 耳朵对我不错， 可是你呢？ 可是，哎， 你对我们三六九鼎， 我呀， 你对他们什么样？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 一视同仁 啊！ 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那是臭美吗？戴眼镜保护点视力。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是啊，讲卫生啊。 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啊，爱护点嗓子。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戴个帽子显示精神。 你给我耳朵买过什么 啊？我还真没给这耳朵买过什么。 不买没关系 啊， 可是你不该把口罩戴眼镜腿全勒我耳朵上。 您说就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 您说委屈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什么事儿对不起你？ 我们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是啊，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 那俩耳朵搁一边就不成烧麦了吗？ 你甭管 啊， 你说清楚， 你今天一定跟我说。 行了行了， 我别哭了，没完没了，哭什么这是？ 他委屈，他得碍着你什么了？ 他委屈我不管呢。 啊， 你让大伙儿瞧瞧，这么会儿把我鼻子全都揪红了。 别揪了，这他都不乐意了。 你说我耳朵重要不重要？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 哎， 不重要。 哎，怎么回事？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说他们呢？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您听见了？ 不像话。 就是 他们这叫见荣誉就上。 对， 他们不明白这道理 啊、 嗯、咱们是个整体。 对，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儿。 你瞧我这嘴说得好，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 啊、就是嘛，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哎，有功人家不争功了。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 哎，你现在就争上了。 我还用争吗？ 你可不争的吗？ 我是什么呀？ 你是嘴啊。 我这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哎，有什么重要的？ 没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说， 我拿哪儿说呀、 啊？哎，是 的，嗯， 靠我这嘴。 对对对，靠嘴。 你抽根烟， 嗯， 也得靠我这嘴。 是啊，拿耳朵抽，缩得进去吗、 哎嗯？你喝点酒，还得靠我这嘴。 对对对， 你吃点饭也得靠我这嘴， 全靠嘴。 你说个瞎话， 哎。我说过瞎话吗？你怎么了？ 反正我这嘴重要。 嘴是确实重要。 校星评比会上 啊， 评委说得清楚。 怎么说的？ 说您口齿伶俐 啊， 那就是夸我这嘴呢。 对对对对， 说您吐字清楚， 哎， 也是夸我这嘴呢。 也是这嘴。 说您嘴皮子利索， 嗯， 还是夸我这嘴呢。 对对对， 甭说这个 啊， 就是你跟你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我这嘴。 你怎么也提这个事儿呢？ 多新鲜呐！ 啊， 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我这嘴吗？ 对对对对对对。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这嘴吗？ 对，是用嘴。 你跟你爱人表示忠心，不得用我这嘴吗？ 哎，用嘴。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 哎，用嘴。什么你都往出说了？ 你 这 嘴 要 有什么 用？行行行行，您嘴下留情吧。 我这嘴怎么样？ 好，不错、 啊， 我离不开您这嘴。 我 要 不干了， 哎、 我要请踏金架， 我调离我啊！ 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仨？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啊？你这脑袋偏心眼儿， 我 你就向着那嘴， 我怎么向着他了？ 呵，弄点好吃的好喝的，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全塞那嘴里头吧啊！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啊？啊， 行了，鼻子。他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儿，这味儿先让你闻跑了，你还不知足呢？ 哎，我先闻味儿，干嘛你那儿流哈喇子？ 不废话，你要伤风感冒，这喘气儿我还得替你盯着呢。 你们别说了， 啊、 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啊。 我看还看不见 呢，我等等等等，行了行了，没你们俩什么事 儿 啊？这里 弄这点好处、 啊、 全落在嘴 子了。行了，啊，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谁生个灾闹个病，喝点苦水吃个药片，不全塞我嘴里头？ 我说什么？ 对了，你耳朵还扎我耳朵上呢。 是啊，把你耳朵扎疼喽，我这嘴还得咧着呢。 是啊，你一咧嘴，我还得我挤眼泪呢。 啊， 那我鼻子直犯酸，我招谁惹谁？ 受着吧，受着吧。 哎，啊，我再问问你， 问什么？ 你抽烟的时候 啊， 你干嘛那烟儿打我鼻子里头走？ 说废话，你过了烟瘾，我还没找你收烟钱呢。 你收烟钱、 啊、 我还没要你养路费呢。 那行了，眼睛，你不错了，他们家那20寸彩电就给你买的，我们谁看得见呢？ 好，说得好，嘴说得太有道理。 还有你这耳朵，他们家那几千块钱买的音响，那就是你的，我们谁听得着啊？ 对对对， 杨家他们全有好处，不是？ 最可气就是你的鼻子。 我怎么了？ 你不错了，你在最中间，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今儿双方没人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搭着他手懒点，留点清鼻梁，全漏我嘴里。你拿我这儿当痰盂啊你！ 真是的， 我再问问你， 你还问什么？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不是他嘴的责任？ 哎， 这是你的毛病。 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不说了？ 对， 口若悬河、信口雌黄，就是你嘴。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 那云山雾罩、造谣生事，说的是谁呢？ 啊、你那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得， 各位， 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脑袋，我对你有意见。 对我有意见。怎么了？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啊？ 是啊，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着。 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怎么调法啊？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这嘴长到这儿来，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反正我得最高啊。 姓 脑袋啊，我对你有意见。 你有什么意见？ 我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啊，我得站最高峰。 好、啊，他也长到这地方来。 脑袋，我哎，我刚才原主，我请求上吊。 啊，你意思你也上来？好嘛， 脑袋，我这耳朵也必须长你脑瓜顶上。 耳朵也指，我成兔爷了，我这个。 你们上那站吧，站吧， 别，干嘛呢你们？五官全长我脑袋上头，都得听我的。五官分工不一样，得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起来才能干出点事儿来呀。照你们这样自己强调自己重要，不要你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季、王金宝、赵岩、冯巩、刘伟合作的群口相声《五官争功》。那么说到他的姊妹篇，就是《五官争迁》，还有后来年轻演员和相声艺术家合作的《五官罢工》。那么这两个作品呢，我们请您下半时段空中笑林再来欣赏。下面我们请您听一个插曲儿，《风雨归舟》，表演者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德高望重的曲艺老艺术家赵玉明女士。前两天赵玉明女士刚刚过完90大寿，我们祝赵老师身体健康，多为曲艺培养新苗做贡献。好，请您欣赏赵玉明演唱的《风雨归舟》。 大雨似涌泉，山洼积水满。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大部分时间是晴天，扩散条件较好，有利于假日出游，但是紫外线强，户外活动要注意遮阳防晒。今天傍晚到夜间受高空槽影响，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外出要备好雨具。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至南方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转东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空气质量和能见度较好，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宜登山。今天午后南风较大，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本市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的气温在27到16摄氏度之间，白天的湿度气象指数为1，感觉比较舒适。夜间湿度气象指数为2，感觉偏凉。今天白天大部分时间天空少云，光照充足，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哥怎么离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功的文章委屈的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放下。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面呢，我们请您继续欣赏相声名家名作。上半段我们听的是五官争功这个群口段子，下面呢，我们听听他的姊妹篇五官争迁。刚才不是争功吗？哎，都说功劳是自个儿的，别人不重要，就自己最重要。下面呢，他们该谦虚谦虚了。我们请您欣赏马季、冯巩、赵岩、王金宝、王千祥、李增瑞、刘伟、戴志成、郑健合作表演的《五官争迁》。 大家常听相声，一个人说，两个人说，三个人说，最多的呢是今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我们五个人说了一个相声。这五个人呢，也是由于有了五官，所以才决定五个人。那么相声这个形式，怎么样让它更多样化，能够使大家感觉到不是那么单调，所以这就有待我们。 好嘞，您在这儿呢，您还认识我吗？ 怎么回事？你们也搞微笑服务来了？我认识你们 啊， 你们就是跟我争功的那几个， 哎， 对不对？ 不要， 你们不要。坏了，又来一批。你们几位我可不认识了。 我是您的鼻子 啊， 我是您的耳朵， 我是您的眼睛， 我是您的嘴。 怎么我这五官双套的了？不对吧，你是我的鼻子啊。 哎，对对对 啊， 它是这么回事。 怎么回事？ 我呀 啊， 是您的左鼻子眼儿。 左鼻子眼儿。 哎， 你呢？ 哎，我是您的右鼻子眼儿。 哟，你们俩是一个鼻子。 哎，对对对， 啊， 我 呀， 是您的左耳朵。 啊，我是您的右耳朵。 我是您的左眼。 我是您的右眼。 啊，我是您的左嘴。 啊，我是您的右嘴。 我这嘴也左右一边一个呀。啊， 我是您的上嘴唇。 哦， 我是您的下嘴唇。 这就对了。 哎， 咱们九个人在一块儿呢，咱们得说得齐齐一点。你要不说巧合上，这样说可就乱了。 咱们得指个问题。 我说， 我认为把这个问题， 不是，听我清楚。 我们这个争功的时候，要想到这个集体和个人。 站！干嘛呢？这样乱不乱呢？有一块说的吗？一个说完了，一个说，先听我说， 我们这九个人呢， 我们这九个人呢，正当背影，这样不利于传你。您说要长期这样下去，干什么事情都这么你跟我吵， 那废你吧， 我 站 住，我 给你插上眼去。 捣什么乱呢？这是，还先听我说，我们呢？刘总不说了，还得我来，所以我这是电门是怎么着？啊？你们干什么来了？你们， 我们向您道歉来了， 我们给您赔礼来了， 我们向您检讨来了， 我们向您致哀来了。 你们给我开追悼会来了？ 哎，就这意思。 啥意思啊？干什么呢？你们啊，你们干嘛来了？ 您别生气，可别生气。 怎么回事？ 那就听您一席话呀，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 明白什么道理了？ 我们明白了局部和整体的关系。 哦，这么回事。 哎， 我们鼻子啊不该挑起这场五官争光。 过去的事儿就甭提了， 我们争来争去 啊， 这鼻子不还是大头冲下？ 多谢谢呢， 那我们鼻子争头功 啊， 那不是澡堂子里边练跳水吗？ 哎，这话怎么讲啊？ 我们不知深浅， 您说这叫什么俏皮话？这叫 啊！我错了， 您那多放下得了。 哎， 怎么回事？ 揉我们眼睛干嘛呀？ 我们自己都不舍得揉。 那揉揉怕什么的呀？ 那咱捏鼻子吧， 捏捏鼻子 不行。他自己的鼻子 那不行啊？ 为什么？ 捏出了鼻涕还落我们嘴里啊？ 一点亏你们都不吃啊？ 谢谢你， 真是错误啊，是很严重的。 我也认识。 写份检查交到我那儿去吧。 行了，行了，行了， 我要帮助你了。 你们这眼睛怎么样啊？ 眼睛 啊？怎么样？ 怎么样？ 咱还不如人家呢。 是啊， 我们 你们知道你们错在什么地方吗？ 我们错了 啊！ 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 啊， 我们错就错在 啊， 不该看您搞对象。 你就甭提这事儿了。 您放心，今后我们说什么也不看您了。 那就行了， 我们看别人去。 哎呀，怎么回事啊？ 我们要把眼睛摆正了。 对， 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错误了。 啊， 你说我们跟您争的什么头功啊？ 我们跟您争头功 啊， 那不就是澡堂子的拖鞋吗？ 这怎么讲啊？ 没大没小。哎呀， 这都什么俏皮话啊？ 这跟他们学的， 行行行行， 脑袋啊， 孙 哎，我们耳朵最不对。 你们怎么不对了？ 我们呢就不明白互相帮助这个道理。 对对对， 人家把眼镜腿架在我们耳朵上啊， 那是看得起我们哥俩。 全想起来了， 人家要是戴那个隐形眼镜呢？ 啊， 我们连眼镜腿都找不着。 那也没腿啊，这个。 我们跟您争头功啊， 啊， 那就是澡堂子里的毛巾。 这话怎么讲？ 上下不分呢。 我说怎么全澡堂子俏皮话啊？啊， 这 跟他们学的。 少说呀！ 哎， 最不懂事的就是我们这嘴了。 怎么了？ 人家 啊， 都是一边一个， 啊， 就我们俩老在一块儿糗着呀。 那嘴就那么长着来着。 其实啊， 啊， 您对我们这嘴最好了， 知道了 啊，有什么好吃的都照顾我们了。 可是 我们又不争气， 嗯， 一张嘴就骂人呢。 以后别骂了。 其实骂人也没骂好， 啊， 翻来覆去不就那句？ 哪句呀？ 他妈的！ 你学这样干什么呀？啊， 您说我们跟您争什么头功啊？ 啊， 我们跟您争功啊， 嗯， 那不就是澡堂子水泡茶吗？ 这怎么讲啊？ 怎么喝怎么不是味儿啊？ 你们哪儿学的这俏皮话啊？ 跟他们学的。 我看你们，你们这是澡堂子里耍猴， 对不对？ 跟我这凑热闹来了。 别话， 我跟你们大伙儿觉得，你们承认了争功不对就完了 啊！ 今后呢， 嗯， 咱们共同携起手来， 嗯， 取得一点成绩，你们每位都立一功。 哎，不行， 你看，你看，怎么又谦虚上了？ 不是， 啊，我们鼻子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你说说你们鼻子有什么弱点？ 常说我们是撒鼻子眼出气儿，爱管闲事儿。 是是是， 我们耳朵也有缺点啊，这耳朵听这耳朵就冒了，更有缺点啊。我们狗眼看人低， 嗨。 我们也有缺点啊，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啊。 他们互相一谦虚啊，把我这点毛病全谦虚出来了。 我们老想突出自己， 是吗？ 我们听风就是雨，我们经常贼眉鼠眼啊，我们满嘴跑火车。 您瞧我这毛病、啊。 我们老闹鼻窦炎。我们净闹耳底子，我们从小红眼病，我们老烂嘴饺子。 您瞧我还有好地方没有了啊？我说，今后咱们怎么办得了？ 对啊，今后为了您事业的发展，哎，我们要把俩眼瞪得大大的， 好 脑袋，哎，为了您搞好创作，把信息给您听得淋漓的。 对对对对， 脑袋为了让您说好相声，我们把嘴练到棒棒的。 对对对对， 脑袋啊，为了您精力充沛，我们把气儿供的足足的。 对，今后咱们大家团结起来，为咱们相声事业的发展，你们 虚心听取意见。 好， 你们呢？闻风而动， 眼睛 看谁不提意见。 怎么样？ 反正嘴就咬他。 哎，没听说。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群口相声《五官争迁》，由马季、冯巩、赵岩、王金宝、王千祥、李增瑞、刘伟、戴志成、郑健合作表演。下面再听一个群口相声，这是群口荟萃了啊！我们请您欣赏何云伟、李菁、王月波、王文林、英宁、张天雷合作的《五脏罢工》。 心、肝、脾、肺、肾，我是您的肝。 我是重度脂肪肝呐，您瞧见了吧？ 不但我， 还有谁、啊、 看看、 啊、 心肝脾肺肾，您这五脏全来了 啊！我这五脏全下来了 啊！ 你们找我干什么呀？ 啊，我们就是找您 拜年 请假。 请假？这不是请假，这是谋杀。 李菁， 我一个走的我都活不了。 李菁 啊， 我是你的心。 行行行了，行，甭唱了，我这心比我爸爸岁数还大呢。 李菁、啊、我得跟你说几句心里话了。 对，心可不得说心里话吗？ 我现在是超负荷运转 啊， 现在我是心率衰竭，我心， 哎，他这怎么意思？是 间歇， 间歇， 间歇， 这就停了。 他能缓上来、 啊、是吗？ 啊啊， 我是心力衰竭呀、啊！ 好好好，还真缓上来了。 你说我这个心脏 啊， 过去够多好啊！ 啊， 那个时候是又能蹦又能跳又能跑又能闹。那时候在公园里边跟这帮老太太一跳那个舞啊，忙腾涛就跟着一起来，哒啦哒啦，就来上了台，哒啦哒啦， 哒啦哒啦哒啦。 别吵。 起什么哄啊，在这儿说您的。 你说现在这几年、 啊、 你看你啊，又说相声，又演小品，又拍电影，又是电视剧，现在忙得你我这心 又间歇了。 对对对，能缓 能缓上来吗？ 能缓上来，能缓上来、 啊、 我呀，我该发发肝炎了。 那我们赶紧隔离吧。 哎，干嘛隔离呀、 啊、你要犯肝炎我们还不 隔离？我不肝吗？我说的话就是肝炎 啊。这么个肝炎？ 对。 你又怎么了？ 我还怎么了？ 啊，我还委屈了？ 你甭管 啊！ 你让各位看李菁 啊， 把我蹂躏成什么样了？ 你亏心不亏心呐、嗯？这几个人里头，就你白白胖胖最健康啊！ 我这是胖吗？ 这是什么呀？ 我这是浮肿。 那叫浮肿。 对 啊， 都是你喝酒闹的。 喝酒可不怨我。 怎么了？ 现在无酒不成局，哪顿你不得喝点啊？ 是啊，你早上起来就喝六瓶啤酒。 难道养成习惯了，先喝点提提精神？ 你那是习惯吗？谁？ 哎呦呦嚯，这是干荤，赶紧上来八个人。 我不碍事，我不碍事、啊，我还能坚持， 还能坚持啊？ 早晨起来喝六瓶啤的不算 啊， 中午还喝，晚上还喝， 嚯， 睡觉也喝，睡醒了也喝。那天你赶场 啊， 赶场那么会儿功夫，坐车上喝了半斤白的， 我这瘾头也太大了。 现在你知你这酒精对我这肝有多大损害？ 啊是啊， 大夫已经明确。 啊，哎呦呦呦，来把我人给抬下去。 你都给我掐死了你！啊、 你大烟柱子啊，你还认识我不？这位怎么这么横啊？你是谁呀、啊？ 我就是你的屁。 你是什么？ 屁。 我开窗户把你放出去。 不是不是，痞 啊， 心肝痞那痞， 那叫痞。 对， 啊对，就是痞。 他改不过来了。 嗯， 我这痞啊，指不定打哪移植过来的呢。 对、 啊、 对，是 说话跟我不是一味儿。 你知道我是为什么这样吗？ 我不知道， 我这就是吃饱了撑的。 瞧出来了，你可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是你 啊， 饮食不规律啊。吃了上顿没下顿，是饥一顿饱一顿。 演员都这样，工作一忙起来就忽略吃饭了、哎、你赶上能吃的时候那还不多吃两口啊？ 那你吃的也太多了。 我都吃什么来着？ 早晨一睁眼 停，早晨起来我不先得喝那六瓶啤酒吗？ 对，那我受得了吗？ 进来 啊， 就着你那六瓶啤的、 啊、怎么着？ 他自个儿先来一碗鸡蛋汤、 哦、 鸡蛋汤， 又来一碗疙瘩汤， 疙瘩汤， 又来一碗酸辣汤， 嗯， 再来一碗胡辣汤， 就是啤酒，我先来四碗汤啊， 好吗？ 他这都能没吃饱， 废话，全是稀的 啊， 有干的，都在后头了、 啊，都有什么呀？ 什么叫小笼包、生煎包、油炸盒子、炸元宵、炸焦圈、炸油饼、油炸丸子、油炸滚，什么叫刀削面、馄饨面、抻面、拉面、鸡丝面、烩面、挂面、炸酱面，它是一样不落呀。 嚯，光早点我就吃这么些个， 就这些个东西，从早晨六点半一直吃到十一点， 能歇会儿了， 又吃中午饭了 啊？我没别的事儿了， 你说我这时间我就受了了、 哎、行了行了， 你 呀、 啊、先等一会儿说、 哎哎、 啊啊不，这意思您是我那肺呀、啊？啊， 我呀说两句废话吧， 咱们啊节约点时间吧。啊，废话就甭说了。 我不是你的肺吗？ 啊， 我得说两句废话呀。 哦，这么个废话。 呵， 朝外朝外啊！ 你这个人呐，烟太勤。 抽烟呐， 抽烟呐，一抽就没完呐。 这不怨我， 你说我受得了受不了啊？ 啊，干嘛你叫狗呢？ 我叫你， 叫我像话吗？ 不是，我叫烟， 啊，叫烟呐， 烟 犯瘾了， 犯瘾了。 舞台演出您克制克制吧，啊， 注意点。 我跟你说，抽烟呐，这不怨我们，搞艺术创作呢，抽两包烟。很正常的事情。 你抽的哪是两包烟呢？ 啊， 没接没完呢。 哦， 你早晨起来一睁眼， 你怎么也提这事儿啊？早晨起来我还忙得过来啊？我不先得喝那六瓶啤酒吗？ 啊、六瓶啤酒完了以后呢？ 那堆东西得吃到十一点呢。 吃完东西， 把烟就嘬上了 啊， 还啊呢？ 早晨起来一睁眼就抽上了。 是 早晨抽啊， 嗯， 中午抽。中午抽完了晚上抽，晚上抽完了夜里抽啊，搞创作的时候抽，创作不出来也抽啊，晴天抽阴天还抽啊，你是没接没完啊，一根顶着一根啊。 哦， 行 行行行行，又犯瘾了， 又来了， 您克制克制吧。 原先你的嗓子多好啊， 是不错呀、 啊，高调门啊， 啊， 那京剧花脸一唱多是味儿啊， 我倒是爱唱两句。 宝龙图大祖 嗓子多棒啊，停的真是地方啊、 哎、现在的嗓子 现在照样唱， 这烟酒嗓还唱呢 啊？怎么了？ 就您的嗓子是味吗？ 你再来呢呀， 现在唱 啊， 风风、 哎、行了 行 了 行了 行了， 开展 开什么展 还开展呢？哎呦嚯，这位怎么这样啊？您说得出话来呀？ 这个 啊 问题要慎重。 嗯，要慎重。 嗯， 您是谁呀、啊？ 我 是你的神。 行行行行行 当当当 起了哄堂。我的肾肾亏呀、啊、 一天一天不让我闲着。 怎么你呢？ 从早晨起来就不让我闲着。 你怎么也提这事儿啊？早晨起来我得先喝那六瓶啤的 啊。 然后呢？ 然后那堆东西吃的十一点呢， 吃完了 烟又续上了， 接着呢 养足精神，我出门该说相声去了。 说了相声， 演小品， 演了小品， 主持节目， 主持了节目， 拍戏， 拍完了戏 该歇会儿了。 歇会儿 啊， 我这憋的都等等的了。 哎呦，忘了上厕所了。 这玩意儿不要命吗？这个 把您忘了。 我跟你说那个小道理啊， 这个这个 这 个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毛病可不好啊。 别乱请假也得一个一个来呀。 啊 我得先请。 怎么 哎你啊， 哎等会儿等会儿说，怎么你先请假呀？ 怎么了？ 论这岁数也得我先请啊。 论岁数咱们都一边的 啊。 你这心脏最不地道。 怎么了？ 他平常兜里揣那个素心丸 啊， 强心针， 是 那都是给你预备的。 对， 还有你们几个 啊， 你们谁病了他吃点什么药片喝点苦水都得我盯着解毒 啊。干解毒 多新鲜啊。 不不不不，这还得我来请假 啊， 因为他的烟太勤，一箱一箱抽，呛得我喘不上气。 谁一箱一箱抽烟的啊？谁一箱一箱抽烟的？我先抽你。我他抽一根烟就得救八瓶啤酒 啊！ 我找谁喊冤去了？ 我是那么回事吗？ 你们那个抽烟喝酒他都能记了，吃饭他我可记得了吗？ 对呀、 啊， 那好吃的都给你一人，橘子汽水奶油冰棍都搁你那里头了。 对了，都搁他这里，挤得我都没地方了。 对呀、啊， 你瞧瞧你们一个一个病病歪歪的模样。 嗯， 我舔着脸还说我呢，还。 对， 就你是哥俩，我们都是一个。 嗯， 合着值班的时候我们全勤、嗯，到你那儿倒休。 嘿嘿，自个儿就打起来了吧。 放话，甭废话，我告诉你， 我跟你一样，我也没放过假。 我 请 大爷别说了。我就知道有这个。 什么毛病这都 啊？行了行了，我呀听出来了，你们几位啊提的这一天对、啊，请多长时间假呀？ 我请一个月 啊，一个月呀、啊。 对，没错。 我告诉你， 我就趴下了。 哎，李京 啊， 我一嫉妒。 像话吗你们 啊？ 你们像话吗？ 什么意思啊？ 一个嫉妒 啊！ 你们都请假走了，他受得了吗？ 那怎么办啊？ 我请半年， 你还不如他们俩呢。 像话 吗？我跟您说、啊，这一年我都来不了了。 你来一年、啊， 来不了了。 干脆 二年 摘除。 嚯，摘除啊！不像话！ 你啊，就得让我走。你 要走， 让我走。 行行行， 我 就 没假，一个也不行。 别再说了，好。这口怨气你们提着一针对我呀，把我这工作安排得太紧了，忽略了你们几位的健康。今天不是提出这意思来了吗？我打今天开始啊注意养生，我改还不行吗？ 改电话电话 接个电话啊。喂，哎导演，哎您说什么？今儿晚上再拍一宿夜戏 啊拍到天亮。哎不不不，哎我呀、啊、这心脏熬不了夜了，咱们缓两天再拍行不行？ 这有点意思啊。 哎今儿不拍咱们喝两口去。 哎嗨嗨， 打今天开始啊我先记一个月酒。 嗯、 哎怎么吃饭哪儿都不去，今儿我在家了吃。哎 不 啊，那烟呢您爱送给谁送给谁啊。哎 拆除， 我先上趟厕所。几位这回行了吧？ 哎行、哎、你要这样我们可就 不请假了。 你们不请假了呀，我也注意休息，不因为工作影响休息了。饭局我也不去了，我也不跟这酒起腻了，烟我也不一根一根续了。打今天开始啊我是饭不吃了，酒不喝了，烟不抽了，气儿不喘了，我天天在马桶上坐着。照这样甭多了，再有一个月我可就 痊愈了， 咽气了。